据报道，臭娘朴槿惠从头到尾介入米尔财团和 K 运动财团银丝舞弊事件的事实资料接连曝光。这些资料是朴槿惠最信任的心腹安中凡和他撵走的前米尔财团事务总长李承汉所吐露的。在这种情况下，被朴槿惠遭到报复的新国家党前任代表金茂成和青瓦台有关人员接二连三地公开了总统和崔淳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据南朝鲜的同胞报11月3日报道，崔淳实在检查的帮助下从仁川机场逃掉后，被检查到案的31个小时里到国民银行取现金的事实被曝光。南朝鲜的民意调查机关从11月1日到3日所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几乎100%的受访者对朴槿惠表示否定。朴槿惠面临最坏危机，他的心腹一个一个的排斥他。在这种情况下，据首尔媒体11月4日报道，对朴槿惠逆袭的支持率为5%，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纪录。